08.86， 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7，人民币6.503，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港金收市报16,04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0.2美元，卖出系1,740.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下跌0.1。呢一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晚清民国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亦是维新派的领导人物。两师徒曾经有紧密的合作，但亦有分道扬镳，形同陌路之事。究竟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岑日飞同嘉宾何冠环、岑念英一起讲康有为与梁启超。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1-22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难离难舍想无解。 喂，爸爸，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就遵守交通规则好不好啊？啱啱好危险啊。 唉，使乜啫，我踩单车啫，又不是揸车，踩了几十年都是这样，小心啲就冇事咯。 梗係唔係啦，在马路上面踩单车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的。 是咩？ 当然啦，你咁鍾意听香港电台就多啲留意埋佢哋嘅交通消息啦，有好多关于道路安全嘅资讯㗎。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咧同大家讲啊一啲历史、近代史，就讲呢个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徒弟，两师徒的故仔。咁啊，两师徒咧嘅历史评价都唔同嘅，咁佢哋行嘅人生轨迹咧都系大家都唔相同啊。从初由师徒开始，后面又变咗反目。咁我哋今晚咧请为两位嘉宾，一位就系何冠环教授，咁另一位咧就系喺电话度嘅阿岑念英教授，阿岑兄， 你好， 好啊，咁我哋你系听据我所知你系阿梁启超嘅 fans 嚟嘅系嘛？ 都而且咧，甚至喺家庭里头咧都有啲关系嘅。 哦，家庭关系有啲血缘关系啊？ 唔係我嘅，即、就、係、是、我先父同埋個先繼母啊！佢結婚嘅時候咧，係啊，梁思成做介紹人嘅。 哦，原來如此啊！咁啊，我哋今晚咧就嗱，我就因為今日咧分三節，我就想咁分配。頭一節咧就專講康有為，第二節咧就專講梁啟超，第三節咧就康梁合論，即係預備咁安排。哦，或者何教授你打个桩先。 好啊， 你怎样看康有为这个人呢？都是一个人物来的，是吧？ 是啊，是啊，康有为我们读近代史一定接触的，特别是近代思想 史。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康有为就是南海人。 是。 我们读书一定读到他。今日咧就香港嘅DSE 中史科咧係出人物嘅，係考梁啟超嘅。咁但係梁啟超一定要講康有為啦。佢南海人， 有時我去廣州咧，最有名嗰間嘅茶樓陶陶居咧，就康有為咧就寫佢個佢提個招牌嘅。 佢啲書法有名喎。 有名，雖然你望落去啲字就佢唔係正宗嘅楷書，當然咧嗰啲字咧大書法家。咁康有為我哋嘅評價咧，就係我哋讀大學嗰陣時咧，老師就講佢嗰個哲學嘅修為極高嘅。即係佢哲學修為，佢寫大同書啊、孔子、新正口等等。因為一個問題就是梁啟超嗰個科名高過佢，梁啟超中咗舉人，康有為仲係秀才，但係梁啟超可以拜個秀才為師，而且一直咧就跟阿康有為讀書，連到譚志同咧，因為梁啟超緣故都師屬康有為。如果康有為冇個人之處，喺當時嘅社會嘅，即係等於一個大學嘅大學生係拜一個中學為師，就好唔簡單。咁當然啦，我哋喺中學冇出變法，好巴閉。但後來咧就保皇黨，康有為，我哋覺得咧佢哲學修為極高，但係佢人品咧就有可疑之處。 佢又叫做雲名叫聖人喎，南海聖人喎，這個聖人不死啊，大道不止喎，好多人。 人家嚟嘲笑佢啦。第我哋講到佢後來去到海外，去啲華僑嗰度去籌款，又話有啊江水嘅衣帶詔， 即係密詔。 乜招三國演義咩衣帶詔，即係擺明呃啲唔識嘢嘅華僑，又吹噓話自己係帝師，雍同王就係帝師，佢點會係帝師？江雪見過佢，即係佢對海外啲唔識嘅人咧，佢係好多大話。我咧去過青島幾次，去親青島咧，我啲大朋友去個小魚山咧，康有為有故居， 係個依個值得睇嘅。 係啊，佢係有人問我點解會咁咧，我話。如果用弗洛伊德的解釋咧，有啲人咧，康有為嗰啲咧，佢有個 super ego， 佢討論哲學佢好高，但落翻人間咧，佢隨時就係擺脱唔到咧功名利禄。 係， 咁佢私生活咧，佢係妻妾眾多， 六個， 其實咧就係酒色財氣， 個個都二十歲以下嘅，犀利喎都。最後尾嗰個六姨太啊，叫張光啊，佢嗰時已經六十歲啊，就喺杭州見到嗰個女仔喺度洗衫啊，即刻就話喺上心，即刻就用媒人喺度一定要娶佢不可。哇，係佢非常之好色。 所以康有為，如果你論佢後來佢去做官、行事，入到民國之後保守到不得了，投靠袁世凱，又投靠張勳復辟。即係總之，佢變咗第二個人，入到民國之後，即係開始嗰陣時一個大嘅學者思想家嘅。你如果唔睇佢啲生平後來啲行事嘅話咧，淨係讀佢啲書咧，你覺得哇呢個人咧，佢好有即係哲學嘅思維嘅。咁當然啦，我哋見過不少嘅好叻嘅人咧，佢真係可以咧，你將個人翻幾部分，佢個學問嘅或者佢。集中精神做學問、做研究、哲學啊、討論嘅經學啦、或者佢嘅書法咧，佢好偉大嘅。但系咧，佢擺脱唔到嗰種功名利禄嘅誘惑。一入咗個官場咧，佢就總之以依附權貴，一方面過當時就話袁世凱出賣江水啊，佢學生梁啟超冇出政變記，一手咬定係袁世凱出賣江水。咁你應該你要咁樣去保皇啊？江水啊，咁點解後來民國你又投靠個民大總統袁世凱咧？咁呢啲咪前後不一？咁然後嘅入咗民國嘅，你又仲係依附咧嗰啲軍閥啊張勳，一味黐住啊孫統，即係仲係即係變咗應該落伍嘅時代。 康有為 嚇，阿岑教授，你點睇康有為？ 康有為咧，其實佢。基本上咧，佢呢個人咧就有一樣嘢，但求目的不擇手段嘅。即係佢兩本書都好出名啊！啊，即係話 呢個係 《新學藝經》嚇， 同埋《孔子改制考》 係啦、 啊。一本《孔子改制考》， 有本《大同書》 啊，有本《大同書》啊，咁啊都係好出名嘅。但係真正喺學術上嘅意義嚟到講咧，啊，佢係高足啊！梁啟超喺清代學術。概論嗰度咧就係點咧？即係都批評佢嘅，即係佢尤其是《孔子改制考》同埋《新學藝經考》咧，話佢一本咧就相當於喺學術界啊，相當於地震；一本咧就相當於火山爆發嘅，係嘛？ 譬如他新學孔子改制考，他為了達到他那個改革的目的呢，他其實將自己呢想塑造成為西方世界的耶穌的、啊、好像一個教主那樣，是吧？ 他覺得呢西方那些富強之國、啊、尤其是、啊、他們之所以這麼成功、啊、追求國富民強啊，咁成功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個心啊，有一條心咁，好虔敬去信奉佢哋嘅神啊，教主啊，即係耶穌，係咪啊？於是咧，佢想將孔子塑造為中國嘅教主啊。咁啊，佢話孔子嘅係喺中國歷史上邊咧係一個好重視改制嘅。啊，即係教主啊！佢舉例而言係點樣？例如，喺《論語》裏頭有個句説話叫做“國有道，政不在大夫”，係嘛？即係話所謂大夫咧，就係當時嘅士大夫。即係話國，佢話國家有道，有道即係話政治清明嘅時候咧，咁個個守規矩嘅時候咧，佢哋。出嘅政策同埋主張啊，就一定係由國君嗰度出嚟嘅，即係唔會由大夫。大夫即係議員啊嘛，係嘛？好，你如果係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佢嘅政事啊，由議員出嘅，由議員出，國君唔可以理會嘅，係嘛？咁嘅時候咧就會亂啦，會混亂。咁你而家睇想象起上嚟，你睇起上嚟咧，我哋香港而家似乎有啲咁嘅情況啊嘛，係嘛？咁啊，康有為認為咧，係應該國有道，政不在大夫。但係咧，中國歷史上邊咧，就話孔子主張點樣？國有道，政在大夫。係由大，即係國有道，政不在大夫，唔係政在大夫。是由國君頒發出來的。 剛才何冠環教授說那個康有為的哲學呢，他其實是這樣的，他現在我們看回那個學問那個成傳呢，康有為可以說是研究我們叫做公羊學，他專是因為春秋就有所謂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因為公羊學呢依、这個仲依個係啊，董仲舒之後咧就失傳嘅啦。到清朝咧開始係仲復興。咁啊，如果我哋講翻而家都冇嘅，而家中國而家完全都冇人研究公羊學啦。其實係中國一個研究春秋一個從法律嘅角度嚟講，法律政治哲學嘅角度嚟講春秋。咁啊，唔係同誒順左轉就講歷史講古仔。咁啊，公羊學咧，公羊學有幾個人？有幾個公羊家嘅？一個就公自珍。嗱，呢幾人最為一個就魏源， 啊， 依個魏源又係公羊學家，咁康有為都係公羊學家，所以佢變咗咧，佢個學問咧都有啲成傳，然後佢先至諗到公羊學裏邊講咩三世説啊，講咩統一啊，統一各方面都係嗰度嚟發展嘅。咁但係佢嘅人咧，好似由何先何教授講到個人咧，中意作大，佢自己有本康有為嘅年譜噶，其實好多嘢咧，而家考證好多都係失實嘅。自己同自己吹水，好似我哋最出名我哋戊戌變法講個公車上書咧，其實話1,300個舉人啊，其實冇咁多喎，聽講而家簽署嗰啲得80個到啫喎。 後來歷史學家考證咧，根本最後都冇上書，啲人梗係驚，最後一開始哇好巴閉，後來唔好啦，不如啦，就係、是、嗰件事係作得好大，但實際上咧簽下啲人咧。計算厲害，你簽了之後可能影響你登唔登到第，其實冇上到書，有功居簽咗名，但冇遞上去。咁你當然即係已經出咗名啦。呢件事就係、是。 不過咧，就喺年齡上咧，即係光緒咧就變咗佢同阿雍同和咧。雖然雍同和係國師，嗰、那個年齡相差太遠啦。 係。 因為應該係嗱，依個光緒咧。依、这個康有為大光緒13歲，13年。 这个雍同和就大这个康有为28年，所以加埋咧雍同和同光绪相差41年。咁而且问题咧，这个国师咧雍同和，因为慈禧咧讲明话要雍同和教光绪，只可以教孝经，其他唔俾教，所以好鬼闷噶。 所以认为雍同和嘅人家配啦。 所以变咗康有为咧，变咗系咗咁啊！嗱，我记起咧就话嗱，所以问题康有为点样评价佢咧，就好特别嘅，就话佢死咗之后咧，当时期因为叫做狂人，一个叫张炳良嘅张太炎啊，就俾咗副对联俾康有为。死咗之后啊，嗰副对联好抵死嘅。第一句说话就讲啊，国之将亡若有。咁啊，依个嚟自古书讲，国之将清必有征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即是国之将亡若有，这个康有为的有是妖孽来的。下一句呢就叫做什么，老而不死为是为是为。咁老而不死是为，这个出现万字的，就是老而不死是为贼也。即是说你将康有为既是妖孽又是贼。哇，真是这个张太炎真是。 当然就是张炳麟张太炎就是革命党啦。咁你康有为就保皇党啦。他们在晚清君主立宪和革命已经打到七彩了，已经。所以张炳麟去这样去批评康有为呢，都是党派的宿怨的。当然 少不免的，其实康有为呢 他的功名是怎样呢，就是得于他的高足梁启超的，就是他们会试，就是会试，就是考进士的时候呢，梁启超考到第四次，康有为呢就好像未到第四次，但他举人之后功名呢就反转头，梁启超呢就顺利一点。他本来呢第四次梁启超是中的，中进士的，但是呢被哪个人呢就抛了他呢，就被当时清朝的最顽固的那位满族的大臣就叫徐同，是徐同个仔叫江毅嘛，徐同这个人呢直情是在他那个时代，就是眼见汉人越来越得势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非常之丑恶的说话的，造成民族的分裂，甚至他自己后来两仔爷呢都被刺死的，慈禧规定要，即是那些八国联军要求慈禧规定要他的仔首先给那条司马即是要他的老豆徐同自杀死先的。 不过何教授或者你讲下，其实都是一个谜的，即是讲康有为的死因， 中毒死啊嘛，喺青岛啊嘛，食海鲜啊嘛，喺嗰间嗰度去青岛啦， 英记 系啦， 英记粤菜嚟嘅食， 系啊， 咁啊系咪？但系而家嗱有几个版本个，一个版本就话佢个女啊， 系 就话阿康同兴啊，就话嗰、那个个、那个、那个孙女 系 嫁咗姓罗嘅，罗二凤啊个孙女。在文革的时候，文革批判的时候就说是国民党落下毒的，但有个讲法就是慈禧老祖就已经派几个刺客想下毒给他，有个讲法就是他那个第二个女儿叫做康同环，康同环就说是因为食物太污糟，其实有几个说法，但还有一个最特别的说法就是被个传媒炒作得很犀利的，就在台灣一個姓高的知名報人報導出來，就說康有為因為他好色，要將增強他那種性的方面的能力，就要換了星星的高院，換了大星星的高院之後出現排斥，後來找個德國醫生和他做的個手術，然後就要告，是有個排斥要做，但是都未開庭已經掛了。 我哋首先咧就第一话国民党系无稽之说嘅，佢1927年死，国民党你话北伐成功200年，根本就时间唔啱， 系 咁佢根本过气都唔过气，即系根本冇人理佢嘅。你话慈禧 要殺佢嘅，自己死咗好多年啦。啲清朝啲自顧不暇啦，即 係 佢又幫阿寶兒幫到出面嘅。咁你清朝嗰班遺老，梗係想佢長命百歲啦。所以你兩個無稽之談。咁佢係阿飛哥所講到食錯嘢啊，食嗰啲唔應該食嘅嘢啊。阿益話咧，佢純粹好污糟啊，食物中毒啦。咁我諗因為其實等於講翻佢要食嗰啲星星高丸咧，就反映出呢個人極度好色嘅。 係啊， 啊生活好唔好嘅？你俾一個學生梁啟超咧，喺佢嘅夫妻感情咧，咁梁啟超最有名嘅，佢去到美國有個華僑嘅係女士叫何慧珍，我姓何嘅，咁啊做佢翻譯，非常仰慕啊任公，願意做妾。梁啟超都唔願意，認為唔可以對唔起佢個李夫人。佢一個妾咧，其實就係夫人嗰個陪嫁妹，即係一妻一妾啫嘛。咁佢老師咧就認真風流噶啦。呢個人品嚟講，梁啟超咧，你佢可以指責阿徐志摩，即係話你咁搞最後一次啦。佢唔會自己做壞榜樣嘅。所以師徒之間咧，如果用我哋普通嘅儒家嘅倫理咧，就係量係超過康好多嘅，所以佢知死啦。咁啲人就話不嬲，佢人品都係咁嘅啦，所以就話。 不過可能係意外喎，何教授，因為問題就話嗱，如果係中毒，咁啊認為一場食嗰餐粵菜咧，因為同台嗰啲個個都中毒嘅，因為一齊肚瀉一齊食。但係個分別就係點啊？佢食完嗰餐飯之後咧，佢飲咗杯橙汁。咁而家有個研究講咧，就話如果食咗海鮮，然後再飲橙汁咧，會產生一啲嗰啲砒霜嘅作用。可能就嗰杯橙汁出事，唔係有人下毒。咁就據我哋推算咧，而家都揾唔到當時期食嘅菜單。但係問題，既然係粵菜酒家，應該有海鮮食。 有 廣東人最中意食海鮮嘅咧， 青島啊對口出名。 青島食海鮮出名啊！ 我淨係去青島咧，個導遊話俾我聽，千叮萬囑食海鮮就唔好飲啤酒。一啤酒就痛風嘅啦。呢個係青島當地導遊講嘅。我諗康有為可能即係生活好隨意啦。 你聽眾或者可以試下噶，食完海鮮試下飲杯橙汁，我會出事。 我谂佢普通人冇事嘅，你康有为可能自己周身病痛啊，即系自己唔知啦，有啲嘢激发啦。 即系所谓橙汁啊，有真又假噶嘛，而家系咪？ 嗰时都系真橙汁嘅，嗰年代冇咁多。 好啦，我哋阿岑教授，我哋播翻首歌先，然后我哋继续讲康有为与梁启超，下一次就讲梁启超啦。讲呢个徐小凤唱嘅《人生满希望》。 看夕阳意茫茫，人生满风浪，前途在那方，满海飘荡，找不到岸。这夕阳如盼望，明天再一样，前途在远方，要等彼岸，不必太彷徨。要努力上进，就算得失无需较量，豪情万丈满盼望，人生满希望，前途在远方，纵使失望，悲哀化力看夕阳意茫茫，情海满风浪，情人在哪方，我天天在痴心盼望。爱共情何处是，如今太失望，情人在远方，爱的希望只恐太渺茫。仇与恨无再复记，

在各邦垂帘听政，其实是要掌控当地资源，令到冲突不能够停止。军方多以暴力镇压，导致少数族群地区长期民不聊生，出现恶性循环。有经济学家警告，缅甸恐怕可能已经陷入资源诅咒之中，意思即是天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反而有法贪腐专权，成为窒碍民主发展的绊脚石。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我们的话题就讲戊戌变法里面的重要人士，一个就是康有为，另一个就是梁启超。这个直播室里有何冠云教授，电话上有岑念英教授。我们现在这一节就要讲一下梁启超。梁启超呢就跟康有为拜康有为师，他是经过一个人叫陈千秋介绍识康有为的。咁啊，当时期佢哋两个咧就喺嗰度做学生啊头，就跟边个喺嗰地方啊？唔知啊，岑念英有冇去过呢、這个万木草堂啊？广州 万木草堂 啊，6600-6600尺啊，都几大，你可以想象，你唔系一个大嘅豪宅，都系千零尺啫，而家6000几尺，咁啊喺嗰度教。康有為在那裡教他們一班學生在那裡出來，是吧？梁啟超呢就說，梁啟超是說岑念英有點像我們香港的特首林鄭，他這個縣市、府市、縣市在那裡全部第一的，全部考第一，去會試才不行的。 梁启超 是啊， 梁启超 会试得咗噶，会试后尾得，初唔得啊，初咗因为佢个策略，嗰啲人唔中意嗰啲策略啊， 俾人认到佢啲字咧，认到佢啲文笔咧，故意 将佢将官李戴啊，即系康有为咧唔得嘅，咁啊讲个随从咧就一早就对康有为有成见，因为戊戌变法呢件事咧由阿康有为号召起上嚟噶嘛， 系， 咁啊点咧？隨同咧認為康有為一定唔可以俾佢中噶啦，咁啊預早同嗰兩位副考官咧商量定嘅，即係佢點樣商量定咧？嗰啲文章如果有乜嘢風壓嘅，即係説話咧就成日向政府挑戰嘅，諸如此類呢啲咁嘅風格咧，佢一定係康有為噶啦。因为嗰阵时候梁启超都年纪仲系细啊嘛，即系冇注对佢注意嘅，冇咁大啊嘛，佢一定系康有为啦。呢个人一定唔可以俾佢入嘅，咁最后个五名之内咧，都一定要将佢剔出嚟嘅，咁啊嘛，交代咗之后，点知其中一位副考官咧去睇嘅时候咧，佢话发觉。找不到康有為喎，填將即係要填齊五個名都填唔足噶啦，康有為咪唔入圍喎咁嘅意思。咁結果點咧？竟然咧，在最後嗰兩個副考官裏頭咧，其中一個佢嗰度咧就找到有咁嘅文章。嗰篇文章咧就唔係康有為嘅，係梁啟超嘅。咁誒錯將梁啟超嗰篇文章當係康有為，就唔填落去。咁結果咧中咗。所以咧有人話啦，即係梁啟超後來對科舉制度點解 咁憎恨咧，深恶痛绝咧有关嘅啊，因为佢咧系高中咗嘅。咁呢种咁嘅讲法咧系可信嘅喎，系嘛？事实上，梁启超嗰啲文章啊，即系并不比康有为差嘅，系嘛？ 但佢两个人咧，嗱呢样嘢就想问下何教授，有个基本上嘅唔同，康有为咧就。嗰種保皇思想啊，就始終如一。早期就捧光緒，跟住做光緒個奴才；後期就做宣統，啊，就是、要支持保普，而從來冇變嘅。始終都話我果明做你依個皇帝下面嗰只狗。但係咧，梁啟超就不停變，啊，即、就、係、是、不停嗰只哇喺無定向風變得好犀利。佢就以不適以今日之我打到昨日之我。依、這個就是梁啟超個風格，兩個唔同喎。 呢、這個咪梁啟超與時並進，佢開通啦。咁、梁啟超當然佢一不變嘅地方咧，佢仲好專師嘅。佢曾經後來講嘅説話，佢用西方嘅名句：吾愛吾私，吾更愛真理。雖然我哋話到後來同個政見不合，但後來嘅康有為嘅擺大壽，即係佢係梁啟超執弟子嚟。到到康有為。即係中毒死咗，乜都好死咗啦。佢嗰個墓志銘咪梁啟超幫佢寫咯，即係只言其功不言其過。呢、這個就係梁啟超，即係始終係中國傳統中尊師重道，始終係康有為帶佢出身。咁梁啟超你睇到佢講到變化通義，變亦變，不變亦變。佢一生裏邊嗰個變字係好對佢影響好大嘅，點會唔變啫？與時並進，佢追求立憲。後來追求民主，一次大戰之後去歐洲，佢去咗歐洲翻嚟，睇到歐洲一戰嘅破壞，佢去美國睇佢美國實際上嗰啲所謂民主選舉，哇烏哩馬查！不過呢種嘅民主選舉係一次大戰已經出現㗎啦，即係嗰啲人要打贏對方不擇手段。又影響到梁啟超咧，對嗰個民主政制咧有啲嘅反思。 佢所以咧有個人咧都好求實證嘅，因為當年期。佢嗰時親啊孫中山，受啊孫文影響，咁啊就所以好主張共和。 係， 咁啊主張共和咧，然後咧就話依個康有為同埋另外一個叫黃宗憲啊，就寫住咩？喂，中國人係唔適宜搞共和噶，搞共和唔掂噶。咁啊梁啟超話嚇會咁樣曬，我要實際觀察就去美國睇。所以去完美國翻嚟咧，寫本《新大陸遊記》啊嘛。然後佢就話：如果中國人行美國嗰種咁樣共和就唔掂嘅，佢要行咧就行英國式嗰只。 因為有關梁啟超，佢喺戊戌變法之後咧，佢去日本，咁當然拜新聞重報啊，即係同革命黨打對台戲啊。咁但係咧嗰段時間，佢都言論嘅話咧，我哋今日咧就係研究梁啟超最好幾個中國學者啦。當然首推咧，九十幾歲啊！我舊年去中央研究院見到老人家張鵬元教授，九十幾歲咩？哇！腰板直曬喺個即係佢個研究室去讀書。佢第一本係《梁啟超與清貴革命》，然後第二本咧《立憲派會辛亥革命》，第三本更加犀利咧就係《梁啟超要民國政治》。即係佢最初嘅睇法就話，梁啟超喺二十世紀頭一個時代咧，佢已經個思想。是到底他是維新啦、立憲啦，還是革命？張鵬元教授睇法，有啲人未必同意。他話他以立憲之名行革命之實。咁甚至咧，有人就話：咦，卓如咧好像變咗，就叫 卓如即係梁啟超的字啦， 字啦，叫康維睇住佢嘅，即係變咗梁啟超。他去到日本，他接觸多日本人，本來想將梁啟超咧同孫中山兩班夾埋，作為一個更大的反對力量。變咗佢一度時間曾經討論過組黨嘅喎，即係梁啟超、孫中山係走得好埋嘅噃。咁當然咧，係唔係佢覺得孫中山值得佢要學習？咁當然好多人就要標榜孫中山。其實咧，我相信梁啟超佢有佢自己主見嘅。孫中山佢有個人之處，但如果當喺中國學問嚟講咧，佢同梁啟爭得太遠太遠啦。佢有科名嘅。好多人未必睇你孫中山嘅，只不過即係我哋都要敬仰國父啦。但係以梁啟超嘅，咪有共同地方傾下啦。咁啊，所以梁啟超係真係同佢老師好唔同。 你睇佢啲仔女全部留學外國， 九個仔女個個得噶， 得噶、啊， 全部都即係、就是、讀多面嘅係嘛？ 係啊， 唔係淨係梁思成， 院士都三個啦，啊、真係犀利。 火箭專家都有， 咪梁思禮咯， 係咯、啊，梁思禮 考工學家、建築學家，犀利啦。 我覺得梁啟超咧，如果我哋中國人嚟講咧，二十世紀啊， 奇才， 啲二十世紀呢百年來啊。呢、這個人不單止係佢啊，佢個家庭都係中國嘅模範啊！ 係啊，真係犀利！ 即係佢家庭咧就有兩位太太，攞計埋咧有九個仔女， 係 九個仔女都學有所成嘅， 係啊， 係嘛？而九個仔女裏頭咧有三個係院士嘅，啊，所謂院士咧就係國寶嘅啦，啊，即係梁思成咧建築方面嘅係好出色嘅。有一個咧，梁思永咧就係咩咧？係考古方面，啊、第一把交椅嘅中央研究院啊，台灣嘅中央研究院啊，李濟教授咧都好推崇佢嘅、啊。第三位院士咧係邊個咧？就係、是、梁思禮啦，個拉仔啦， 係、 啊、 火箭專家， 火箭專家 係火箭專家，係咪？呢啲絕對唔係偶然嘅。其實梁啟超之所以一般人嚟講咧話佢變得犀利。但佢呢個變咧，唔係所謂一般人話善變，佢係有因而變。 即係馮玉祥就係善變，嗰啲係軍閥，嗰、那個都係以善變出名。係 啊， 係 啊， 但係同梁啟超係唔同噶，嗰種變又 佢有原因而變嘅。 係 係咪嗱？佢又好似想幫助袁世凱啊，但係袁世凱後來你會點啊？即係話知道佢咧。有同曹安六君子唔啱 key 嘅，系嘛？ 所以佢未一新人仲一做一件大嘢，就叫咩？佢要起阿袁世凯嘅尾柱咯。 导演 袁世凯又揾佢做法务部长喎， 系啊， 做主持法律喎。本来揾佢教育嘅，佢唔肯做法务部长。后来问题佢就突然间爆出一篇叫二灾所为国体问题， 冇咗啦。 啊， 佢两师徒啊。佢同埋蔡锷兩師徒啊合謀啊去倒袁世凱台嘅， 係 啊，結果將袁世凱嘅事業甚至生命都搞垮嘅。梁啟超嗰陣時喺天津住嘅，蔡锷咧就喺北京咧流連於歌台舞藝， 係同阿小鳳仙 啊嘛，係嘛？咁其實咧佢哋有密謀嘅。根据蔡锷自己讲咧，即系话佢几日咧，佢就会去天津噶啦，话去睇病，系嘛？咁咧就同梁启超喺饮冰室嗰度啊，喺度密谋。 岑连英教授，你有冇去过睇过饮冰室斋啊？天津嗰度， 我有去过。 哦，我嗰次去天津咧，就啱去嗰度啊，佢装修紧，真系惨啊，圆摊一面。啱啱饮冰室嗰度装修，我就睇唔到。但系嗰度听讲啊，藏书嗰时梁启超住嗰时藏书十几万册噶。 呢个人咧，我觉得佢咧即系上天所赐俾中 国。我真系你睇啊，梁启超嗰身啊，我真系加拗晒头，咁鬼多嘢佢点做啊？佢写啲字又多，作文又快，咁而且咧就咁多杂务，咁多政事，喂，佢即系。精力無窮喎、啊！嗱，佢只係五十七歲死啊嘛。 佢如果唔係醫院醫鬼錯，佢應該長命，割咗佢個好嘅腎。 係係咯， 即係話庸醫所誤。嗱，我聽個故事咧， 佢死得好冤枉㗎。佢係點咧？佢被德國人同佢做手術啊，割咗好嗰個腎去啊。系嗱，佢真系好伟大呢、這个人。 但系佢好伟大喎，当时期引起中西医嘅大辩论喎，佢仲起出嚟做和事佬喎，话、 啊、 你哋唔好介啲西医啊咩性啊咁样。 系啊，真系伟大在，即系话佢明知系德国人割咗佢个好嘅肾去，但系佢话冇事，手术冇问题，系佢自己嘅事， 系 嘛？咁佢原因就系点咧？佢唔想我哋。中國人的科學觀念萌芽的時候呢啊即是在這裡爭辯不休啊這些這樣的人格在哪裡找啊 我想起即是以梁啟超那些絕頂聰明的人呢即是古代呢你可以另一個想起就是蘇東坡 絕頂聰明。梁啟超當然佢聰明在就係佢去到新嘅時代，佢對西方即係嗰種嘅追求中認識。當時佢初出嚟嗰陣時，佢就話佢年不滿24，已經如滿天下。 係啊， 24歲啫喎。 係。 咁不過咧，有句説話講啊，即係你報得大名，即係於是榜亦隨之啊，如滿天下，榜亦隨之。 嗯， 咁梁啟超可以讲分咗几段嘅生命嘅前期，从政咧，搞进步党，不过后来到佢唔玩政治咧，佢就喺大学里面教书。 唔系佢嗰次，佢咪因祸得福啦。佢点解会搞从事学术咧？因为佢系俾段祺瑞起美住。 系， 佢起阿袁世凯美住，但系佢阿段祺瑞揾佢做财政部长，结果就揾段祺瑞起佢美住，所以佢心灰意冷，从事学术算啦。 系啊， 佢咧最后咧佢都睇通晒咧当时嘅政治嘅无可作为嘅， 系啊， 系嘛，佢个人咧真系，我觉得佢个人格非常之伟大， 系啊， 系嘛，甚至佢闹徐志摩啊嗰啲嘢咧，就因为徐志摩同陆小曼结婚咧，其实佢自己嘅老豆咧就唔俾佢嘅， 系啊。 只要佢有个条件，你随便揾梁启超帮你做证婚人，系嘛？咪揾嚟搞嘅啫，因为徐志摩同原配离婚嘅时候张幼仪离婚嘅时候咧，梁启超咧都同佢通讯嘅时候闹到佢狗血淋头噶啦，叫佢唔可以做呢啲嘢噶啦。咁佢点会愿意同你为陆小曼证婚咧？系嘛？唔得，但系徐志摩咧，结果又出杀手锏， 系 知道啊梁启超同胡适之间交情亦都好深， 系 咁搵胡适出马啊，去同梁启超讲，咁结果咧，梁启超都应承咗，去同佢做证婚人。 佢嗰啲文思啊，之所以快各方面咧，即系所谓佢自己话自己下笔不能自忧啊。一个例证就话佢为嗰本欧洲文艺复兴史写罪啊。 系啊。 点知写如果佢个罪咧，发觉佢写嘅罪咧已经多过人哋嗰本书。 系啊。 嘅复嗰篇复。 你清代学术概论都系个罪嚟嘅啫， 有啲变咗清代学术概论啊，变咗。 系啦，就系清代学术概论。 佢就去将佢嗰篇罪变咗本书。写罪咗，点解会写成本书咧？话个下笔不能自忧，系咁不停咁写。 所以我哋讲到， 日飞英仲厉害啲。佢一边打麻雀，一边可以写交稿。 边个去记录咧？我听下故事咧。阿岑教授啦，讲得啱啦，就佢嘅嫡传咧，佢后来就系清华大学教历史啦。佢系历史学方面嘅嫡传弟子咧，就我哋宋史嘅奠基人张荫麟。佢叫阿张荫陪佢打麻雀。一路你旁边斟茶，即系佢同人打麻雀，一路打一路噏。咁张良又快笔嘅，佢揾个徒弟都绝顶聪明嘅。咁啊，张荫麟嘅特点就帮佢记录啦。咁啊，记录抄低就攞去报纸啦。所以我哋讲到话，阿金庸系我哋香港好伟大嘅报人啦，写得嘢多啦。 梁启超就系报业啊，不停出报纸，不停出杂志 噶。从呢 时 报，当 时期啊，革命党同保皇党嘅笔战啊，就当时期就系。同文会 系啊， 成扎人呢、這个黄兴、孙中山呢、這个系宋教人，汪精卫全部就话梁启超得一个， 系啊， 佢嗰个叫做正文社，同、 啊、 你同文会对垒，即系真系好似诸葛亮舌战群儒咁样，一个人搞掂你咁多人。 佢新闻重报，佢甚至好嘢就系激到汪精卫，佢话你班啊把口讲革命。你唔去死，叫人去死，你唔死，咪激到汪精卫真系去死，即系去行刺摄政王，真系好嘢。 好啦，我哋听首歌啊，冠文，我听下黄婉诗唱嘅《诗情》。 The Invisible Man， 锵锵锵锵锵。 谁负了谁，不该再面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第十九日，过去二十四小时共有十一宗送院个案，其中九宗已经出院，两宗留院观察，都曾经接种伏必泰疫苗。其中一个个案是一名61岁男子，昨日去到荔枝角公园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后出现中风情况，其后送往马加烈医院，情况稳定。另一宗个案是一名35岁女子，她昨日去到中大医院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后，左手手臂出疹、气促和严重过敏反应，其后送往威尔斯医院，情况稳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不希望要收紧现行防疫措施，令到市民就范以接种疫苗，认为香港是自由和多元社会，不相信强制措施会达至理想效果，又希望呼吁和方便市民接种，达至保护网或者群体免疫，令很多社交距离措施和人员往来得以放宽。医学会会长蔡坚表示，卫生署昨日发出的科兴新冠疫苗接种指引有不清晰的地方，形容内容空泛和敷衍。投诉警察课截至今个月5号收到621宗涉及反修例运动针对警方需要汇报的投诉。监警会完成大约一半调查，6宗证明属实。包括有市民被警员以不礼貌言语对待，有被捕人在戴上头套的时候警员未有记录对方拒绝签字，有未满16岁的被捕人在监护人不在场之下被警方接见，有律师不获安排会面当事人，以及一名记者工作期间被警员称呼做黑记。另外，监警会主席梁定邦表示，自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投诉警察课暂时未收到有关警方国安处工作的投诉。英国公布脱欧之后重新审视国防与外交政策的重要文件。首相约翰逊说，文件描述英国将会怎样强化联盟关系，提升实力，寻求解决方案，并重新学习和秉持对立价值观的国家竞争的技巧。约翰逊又说，中国会对英国的开放社会构成重大挑战，但是同时英国会在符合英国价值观和利益的事项上和中国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831点，跌1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76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09.07，瑞士法郎0.927，加元1.246，人民币6.507，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29.16美元，卖出价是1,729.8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大致天晴，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咁最後呢半小時咧就合量啦，講下康有為，講下梁啟超，互相比較下。咁嗱，講起康有為咧，我記起咧，其實康有為咧喺香港都有個 fans 喎，即係岑已經就係啊呢個梁啟超嘅 fans 啦。另一個 fans 又唔知阿何教授有冇聽過？香港一個導演叫陳耀成。 听过睇佢拍出戏，揾阿廖启智 系啦，大同康有为在瑞典，咁啊廖启智咧就做康有为， 系啦， 咁啊就陈令智咧就做康有为个女啊康同碧， 系啊陈贝儿就做佢女好似系， 吓吓 吓，即系TVB 个女主持咧，一路睇几有趣嘅出嚟，系啊， 又个又变咗点啊？佢阿爸就系南海人啊嘛， 系啊， 佢阿陈耀成阿爸就系南海人，所以纪念翻佢一种南海嗰种血脉啊嘛，所以康有为咧，佢都有一个都系一个人物嚟嘅， 当然系啦， 啊， 康有为年轻嘅时候读书咧，系喺我哋乡下读， 啊。 西樵山嘅三湖书院，三湖书院嘅主人咧系边个咧？就我哋中即系、就是、同中嘅前辈就叫做岑怀瑾啊。啊，咁啊，康有为，我谂佢嘅学问之所以咁高咧，就系同佢年轻嘅时候嗰种立志要苦学咧有关系咯。 所以當時他在瑞典流亡的時候，瑞典是在住一個小島上，現在瑞典的島仔就叫做康有為島， 是啊， 是不是啊？ 是啊， 你有沒有去過啊？ 我在去瑞典的時候沒有去，是吧？應該是參觀一下，去瑞典的時候，咁啊變咗咧就佢又變咗就有好多向往，咁同梁啟超唔同，梁啟超咧就因為但有用嘢，我對康有為有意見嘅。因为他讲的一句说话咧，我觉得佢呢个人非同梁启超唔同，他个人非常之自负。 系， 佢话我三十岁之后咧，我就已经读晒天下书，以后唔需要再读任何书。我话系咪使乜咁巴闭啊？三十岁啫，梁启超同埋梁启超不断吸收新知识。 系，以前有一出嘅国内嘅连续电视剧咧，就几好睇嘅，叫《走向共和》。 系啊， 咁里边咧，除咗出完孙中山。當日康有為、梁啟超， 係 佢講到康有為咧，就去到考會試嗰時咧，喺個客棧嗰度，佢公開做俾人睇。未考之前，佢攞把刀開本書一插，插落本書嗰度。佢話：我插到邊個位咧？今晚要睇曬，睇唔曬我唔瞓覺。 係 咁啊！當然，飾演梁啟超嗰個咧就唔係好搶眼。做康有為嗰個咧，一個狂生一個形象。當然咧，大家對康有為咧形象咧。都冇好形象啦。我諗翻啦，我喺中文大學嗰陣時咧，我有兩位嘅老師啊，一個熟啲，一個冇咁熟。不過另一個就出名啲。第一個就中文系嘅李環光教授，吉禮記博士。佢咪係康有為嘅外孫婿咯。 啊， 佢個夫人咧就何康儀啊嘛，康有為個孫女。另一個咧就好多人出名啲，我哋叫胡蘇麥嘅麥繼強教授， 係 啊，即係徐立之嘅恩師啦。佢係阿康有為嘅外曾孫啦。咁啊，呢兩個中文大學嘅，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咧，我六十年代咧見到，我都難得，我係新會人，係新會嘅潮年人。 你係新會人嚟啊？ 新會人，所以我搞到梁啟超啦。咁我哋嘅老人家咧有一個香港嘅大書法家盧雙甫先生。盧雙甫先生咧就係萬木草堂弟子啦。即係所以康有為咧就如果你講到啲後人咧，出名都好多。不過正如阿岑教授講啦，咁啊梁啟超啲仔就犀利好多。咁啊另外就康有為即係當然咧，佢後來佢個後人咧，當然頭先講到無論李雲光教授啊、麥繼強教授等等都好出名。佢有個孫叫羅外孫。罗荣邦啊，就写《康有为传》噶啦，所以嗰本书咁啊，梗系对个外祖父系比较肯定多啲啦吓呢啲。所以一个人物嘅都系要靠啲人咧，要写个传记。我读近代史嗰时咧，我老师许冠三老师咧，佢系研究康有为嘅思想嘅。 系咩？我以为佢研究刘少奇， 佢早期刘少奇啫，后来去到中文大学，佢刘少奇研究康有为。許先生咧，後來佢又趣，佢越研究越古， 他從近代後來研究唐代劉知基的史學，研究黃船山的思想，到他晚年呢就研究左傳。許生很有趣，他是一直很勤力地退休繼續去研究，但對康有為呢他有不錯的評價。剛才我講到他說康有為呢哲學很高，當時有同學是挑戰許生的，他說康有為不懂英文的，是不是孫中山比康有為對西方的知識呢？許生呢就回答得很妙，他說你不需要 問我，不需要問誰，你問回康有為和孫中山，怎麼問呢？他說你拿任何一個議題，看他兩個的著作，看看誰講得深刻。那開估就是康有為雖然不懂外文，但他女兒的英文很厲害嘛，所以他對西方認識，他會透過個女兒的翻譯，而且他遊歷外國的嘛。一般我們當然覺得，特別我們黃仁的校友當然講孫中山很厲害啦，而且相關英文當然好過康有為很多啦，但很難想像就是他說你看一下對西方或者西方文化的問題，你又說康有為看得深刻還是孫中山深刻，那個就撇除了我們的感情。康有為人品當然很有爭議啦，孫中山我們尊稱為國父啦，但是呢如果客觀看一下兩個人在這個學問方面來說，其實康有為呢個學問是很高的，只不過他的學問和他的品德不是很相襯。 但有一件事聽眾是不可不知的，康有為呢對西方的認識是源自哪裡呢？源自他21歲來一次來香港，猶如那次香港呢就他說大開眼界，對香港的建築哇未見過，第二呢對香港的道路之乾淨肅然，第三樣嘢呢，這樣嘢呢香港警察不可不知，極為讚佩香港警察，哇說香港警察呢秩序井然，好有紀律。哇，為之話，依個佢嗰時叫巡捕，話香港嘅巡捕。啊，依個香港好多香港嘅都唔知點解，因為咁樣咧，影響到後來康有為嘅思想。然後點解要搞變法呢？所以開始就睇西方書籍，睇翻譯本。然後睇，因為香港影響佢，係嘛？依個廿歲嗰時佢廿歲，你睇依個康有為就係一個特色。但係咧，我覺得咧，對康有為評價咧。其實個細佬對佢評價好好喎，知興啊莫若弟，香港人， 香港人， 香港人寫嗰封信俾個朋友就講康有為嘅毛病，就叫做咩咧？叫做規模太廣，志氣就太鋭，然後就包攬就太多，依個係第三樣嘢，然後就同志啊太孤，舉行太大，五大弊病而尚有無權，依能成功，即係佢講佢個老哥老八兄啊，叫做八兄啊。呢個香港人，但香港人康 俾個累死咯。 香港人就俾個累死，香港人係冒出六君子之中，但係佢嗰樣嘅就係做呢個康有為嘅替死鬼。係 啊，拉唔到康有為，咪拉咗個細佬。 係咯，慈禧拉佢啊嘛。係 啊， 佢根本唔關佢事嘅。 係啊，嗰啲巡捕捉唔到個大佬，咪捉到個細佬頂包咯，咁你就唔好彩咯。 啊，所以呢個香港人都係一個。好可惜的人才嚟嘅， 系 好叻噶，依个康有為嘅細佬啊嘛，但梁啟超呢樣嘢，不可不知。梁啟超咧就佢自己講，佢話我睇到性本人之初就未睇性本善咧，已經嗱聲話俾人聽，喂有人之初二回事啊！但係我都未睇性本善，所以有幾樣嘢咧，好多人可能唔知道。第一個介紹馬克思嚟中國嗰個人咧叫梁啟超，唔係李大超。是梁啟超第一個介紹尼采啊！當時梁啟超不是譯做馬克思嘅，譯做麥克士。 麥克士係。 麥克士姓麥嘅麥，唔係馬。咁啊，第一個介紹尼采嚟中國嗰個人咧，又叫做梁啟超。佢咪叫尼，唔係譯做尼采，好似叫黎日哀，哀及嘅哀啊。所以都係個最新嘅思想嘅，全部即刻第一時間就嚟介紹俾人嘅。 基本上我哋二十世紀裏邊都知名人士，從胡適啊到毛澤東啦，有邊個未受梁啟超影響咧？ 係 今日嘅中國 家，老實講啦，二十世紀嘅中國人啊，了不起嘅，有了不起嘅表現咧，點冇邊個唔受梁啟超影響嘅？ 今時今日嘅我啱啱上個禮拜咁去中學嘅校董會，咁啊問米老師，我話而家中學有冇讀梁啟超文章？佢有。敬月要熬夜啊嘛！我哋嗰時讀到而家嗰篇課文仲係喺度嘅。咁然後中國歷史科咧，新個課程咧要考梁啟超嘅。 咁但係咧，似乎對唔住啦，我哋除咗真係認真研究近代思想嗰啲讀下康有為啲嘢之外咧，一般人咧係從冇接觸康有為任何嘅文章，即係可能你行街啲畫展睇到康有為嘅書法，但係有邊個讀過康有為嘅嘢冇啊？佢嘅詩文冇提到，咁啊當然我哋講梁啟超就楞埋講康有為嘅啫，就唔係康係詩，梁啟超係帝，但係咧反而真係有啲覺得係青出於藍。梁啟超嘅影響到而家，特別講啲八卦嘅，有邊個得閒啊編康有為啲仔啊女嗰啲嘢？但係講到康有為，我哋諗起梁思成啦、林徽因啦，咁啊，然後啊梁思禮啦，咁前一排啊施志榮小姐同我講，即係你港台嘅同即係主持人咧，佢就話佢個孫梁松介咧喺十幾年前港台訪問過佢，連梁松介啊嗰啲都好出名，即係梁家好多故事嘅，咁。真係如果你唔識嘅話，都唔知道康有為有咩後人。 康有為有15個仔女喎。 係啊，咁你睇下，除咗頭先講到康同璧、康同書，你都諗到，譬如話，佢有個孫婿係李雲光教授，李雲光教授嘅，你唔係中文係唔係搞禮記唔識佢啊？咁啊，麥繼強，因為我哋中文大學化系教授，咁我哋認得佢就佢嗰條嗰執梳好過癮嘅啫。咁當然大家會講到麥繼強教授就話。佢知人之明，佢可以提拔到阿徐立之，真係極度難得嘅，即係成為一時美談啦。咁但係佢哋嘅後代嘅生平事蹟，除咗陳耀成嗰出戲之外，你冇乜嘢。但你講梁思成嘅幾出名，我哋個如果你搞建築學嘅，特別佢同阿林徽因嘅故事，後來徽因過咗世之後，佢個第二個太太林珠嘅故事。咁當然牽涉到由徐志摩啦。咁我同太太講，佢話我係林徽因都中意梁思成啦，雖然冇話啲嘅啫，點會中意徐志摩？徐志摩傻仔嚟嘅啫嘛。 其實咧，徐志摩同梁思成、林徽因呢三個人嘅關係咧，好好嘅。 係啊。 佢哋嘅感情好好嘅。林徽因病咗咧，徐志摩去醫院探佢，服侍佢。后来徐志摩死了，林徽因就写啲悼诗，写悼文去祭奠佢。梁思成一样系好大方，同埋佢一齐去嘅。咁我觉得咧就话嗰啲人格嘅培养咧，同梁启超好有关系。因为梁启超，我哋中国喜欢写家书嘅人咧，喺清代末年嘅。一個就是曾國藩啦，另外一個就是梁啟超。我覺得佢兩個人嗰啲家書啊，寫出嚟咧真係可以感人嘅，即係令到你人格係受薰陶好深嘅。譬如徐志摩同陸小曼結婚，請梁啟超去做證婚，點知做證婚嘅時候咧，竟然發生咩啊？梁啟超喺個喺个证婚嘅过程里头啊，大闹徐志摩，即系闹佢为人咧轻浮，所以虽然聪明，做学问冇成就，系嘛，又闹佢，你两个人都系过来人，而家既然咧做出啲咁嘅事，你以后就唔应该再做嗰啲将自己嘅快乐建筑喺别人痛苦之上。是吧，即是闹徐志摩。梁启超去闹徐志摩仲未信喎，条气。回到屋企你嗰啲咧，仲写封信俾个大女叫梁思顺。即是讲同个大女讲，今日我做咗件事好唔开心做嘅，好唔愿意做嘅。个大女就同佢咧父女之间嘅感情好好嘅，即是通讯系最多。咁啊問佢咩原因？佢就將鬧徐志摩嗰件事咧，就講翻出嚟。所以梁實秋好似新月派嘅大學文家翻譯呢個 莎士比亞， 好出色嘅。佢就寫咗一篇文章講呢件事，佢話梁啟超鬧徐志摩，佢話。只有徐志摩咯，咁嘅學生佢先至願意鬧，亦都話 唔係徐志摩咁嘅人咧，梁任公咧就唔會鬧嘅，覺得佢唔值得鬧，係嘛？ 喂，呢個梁啟超鬧人咧，佢係哇，佢唔留情面嘅。如果係學生啊，佢係直斥其非嘅，而家一句都唔俾面嘅。當年啊，佢另一個學生亦都好出名，後來叫胡適，係胡適都係梁任公學生啊。胡適咧就寫咗本書叫《中國哲學史大綱》。只有上，你而家圖書館揾咧就冇中冇下噶啦、 嗯， 就因為我本《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咧揾阿梁啟超做書評，喺北大演講， 嗯、 就話評呢本《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寫成點，結果梁啟超係一啲面都唔俾，佢、 嗯、 話你連胡適呢本《中國哲學史大綱》裏邊全部都係垃圾， 嗯、 但係有啲嘢咧，佢又讚翻啦，就個個字都係石破天驚。 嗯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好犀利就係點啊？就裏邊論及荀子嘅部分， 嗯、 因為胡適啊跟杜威噶嘛，講實用主義噶嘛， 嗯、 啊佢話哇依、這個講荀子咧就直情即係將荀子起死回生，以前中國幾千年嚟冇人講荀子嘅，佢就講但係其他垃圾嚟嘅，咁我時真係攞。嗰本《哲學史大綱》睇喎，真係垃圾嚟㗎。 佢喺清華大學教書咧，有一個好得意嘅情況。梁啟超咧，我哋廣東人，佢雖然佢北京住好多時間，但係咧佢啲官話唔得嘅。 係啊係啊， 佢見江水皇帝咧，江水皇帝咧，雞同佢講都 雞雞同鴨講。 所以後來佢舉人見皇帝咧，起碼俾個進士，佢都攞唔到。佢後期喺清華大學教書咧，呢、這個因為佢係。張藝霖嘅係恩師咧，有個故事講到咧，佢又好有大方。張藝霖咧就係、是、東莞人，咁、 嗯、 最初大班上堂，張藝霖要為攞稿費咧，就喺《大公報》啊、《天津西報》啊寫啲稿咧攞稿費，其中批評梁啟超對老子嗰個《生卒年》考證錯誤。咁、 啊、 梁啟超睇到筆名，佢話嚇邊個寫嘅咧？老師叔孺咁犀利，點知佢啲老友就話。那個是你學生嚟噶，你唔知道？咁梁哦，係我學生啊。咁結果咧，咁上堂咧，佢就話邊位係張任倫君？咁張倫咧事先就收到封，佢你死啦，俾人穿咗煲啊！原來你批評梁任公，你死啦，你死梗啦！佢起立鞠躬。梁啟超話：落堂嚟見我，佢大鑊啦，即係知道我立批評老師，點知咧嚟到之後一問家世，哦，東莞人。即刻轉台，好歡喜，廣東人啊嘛，喺北京講普通話、講官話啊嘛，而家有個人同你廣東話，非常開心，即時收為入室弟子，得閒揾我坐，打麻雀，會賣，所以後來佢成為梁啟超史學嘅繼承人。梁啟超過世之後咧，張倫嗰世史丹福讀書，佢寄翻篇文章，嗰篇文章好重要咧。歷史學家嘅梁任公先生， 好啦，今日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講下聽晚嘅節目就係林義樂講嘅《活好當下嘅職場心態》，找嚟嘅嘉賓叫做司徒永富，跟住就係阿基哥嘅音樂節目啊，最後就係播首歌就太極樂隊唱嘅《頂天立地》，拜拜， 拜拜， 拜拜。愿望永似隔得很远，事实上亦有心乱，事实上寂寞路上双腿酸软，可是并没坐下骂运气，可是并没卖掉自己骨气。内放佛内尽是傲气，生命内大地上愿做出好戏。任人叫我认准心机，我用我。